4:06，欢迎来到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大家好，我是杰克糖。 嗯， 又来了。 今天是星期二，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非常轻松来聊一聊和旅行相关的话题。 嗯，太好了，这个我也喜欢，就是身未动心已远。 是的，尤其是一到了冬天这个季节，尤其咱们在北京又很干冷，就非常想去一些要么就是让你冷得很干脆，要么就是暖和得很舒服的这种地方。 你说的 对， 所以在众多的旅游线路中，我们在这个季节应该来选择哪一条适合自己的旅行线路呢？今天节目当中也请到了两位很专业的嘉宾啊，不是一位，另一位不怎么专业，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冬季适合旅行的线路。我们来欢迎旅行线路专家于欢，欢迎你。 欢迎。 嗨，大家好，我叫于欢。 嗯，另外一位呢是经常在我们健身板块出现的，来自于国贸商圈 CED 的 Kelly 刘燕，欢迎你。 对，大家，我就是那个不怎么专业的人，是吗？ 没有， 你最好入座。 是的，刘燕今天她会在不同的女生关心的角度，比如说去旅行，那我们不能只是正常去旅行，我们肯定女生要穿得美美的，在旅行啊度假的一些装扮上，她也会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些非常贴心的小建议。 对，她今天已经做了很好的示范，坐在了直播间里。 对，这大家都穿着冬天温暖的毛衣，说救我，挺身而出。 是的，大家也可以通过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酒吧，或者呢是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酒吧，就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这期很轻松有意思的女神百分百了。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来看一看旅行方面有哪些新鲜的资讯，进入到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i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周二的女神麻辣烫，先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然后呢又比较轻松的资讯。其实，最近有很多节日都要到来了，比如说12月25号，以及马上来的这个元旦， 对， 所以大家的心情都会是很好的。 反正都是跟那种要买买买有关系。 哎，糖糖，那你会不会为了这些节日来给自己准备一些，比如说红色的装扮，或者是和这种节日氛围相符合的这种气息，会吗？ 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会， 什么叫年轻的时候？现在也很年轻貌美好吗？ 没有了，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呢，会好像更期待这件事情。 嗯哼， 然后现在就基本上就是在想明天的日程安排会是什么呢？ 好喽，所以对于你这样的中龄，不能说大龄，中龄文艺女青年来说，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推荐，就是虽然你可能没有准备一些有关于节日氛围的衣服，但是呢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视频，是教大家做一些色彩很缤纷在家就可以制作的一些节日气息的一些小的食品和甜点，大家就可以很简单的完成，我们一起看一下咯。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现在可以看到，视频里很欢乐的氛围是在教我们做一个泡芙球 啊，看上去很难的样子， 很难， 但是 需要定型。对，如果要是其实花时间来做这些甜点，我觉得都是很治愈的耶。虽然会让我们长一些肉，可是那种很开心的长胖。 是，而且关键是就是我就是看到这个黄色的这个泡芙球，关键我为什么我会想到了那个叫什么？你吃过那个叫贴饽饽？叫什么？ 你怎么想到一个这么接地气的东西？ 所以我的人设已经确定了。 你的人设就要崩塌了吗？ 就是一个叫什么大龄女青年，并且还喜欢吃贴饽饽当小鱼。 好了，刚刚我们奉上的一小段视频呢，就是教大家怎么样轻松，也不轻松了，在家可以尝试着做一些有关于节日氛围的一些小的甜点。嗯，我觉得如果你有时间，不妨在周末抽出时间来试尝试一下，也还挺有意思的。嗯，接下来呢，要说到在冬天，我有一些朋友很喜欢去冰岛旅行。 冰岛， 对，我有一些这种爱好的朋友，他们可能每一年在冬季这个季节就会穿上很厚很厚最厚的衣服，然后到冰岛去旅行，说那边非常好玩。 那 对， 都是有钱人。 冰岛很，我听说冰岛很贵，但是我毕竟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并没有出亚洲的人，让我先哭一会儿，很可怜。 所以明年的那个目标是冲出亚洲，是吧？ 是的，想冲出亚洲。所以今天也来找到了一个冰岛的一个小视频，一起来看一看冰岛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的有魅力呢？ 好。 是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们现在欣赏的呢是一段来自于冰岛的非常美景的一个视频，大家也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或者是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直接搜索活力酒吧，就可以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嗯，所以我想知道糖糖，你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 最远的，我地理不太好，我可能去过了也不知道那是最远的，但是我可以说说相对坐飞机时间比较长的。嗯，就是西班牙、法国和瑞士。哦，这个部分算是坐飞机比较长的。 那已经很远了。 哦，是吗？ 对呀。啊， 反正坐了，对，就是坐到脚肿那种。 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普吉岛，坐飞机坐六个小时。哎，不对不对，是巴厘岛，坐飞机坐了七个多小时。 就是都是海岛就对了。 对， 就你这种度假方式很好啊，很舒服啊，就是到一个地方然后就躺着。 可是我马上要30岁了，还没有出过亚洲。哎，我的人生非常无聊。而且亚洲很精髓的地方我也没有去过。 比如说？ 比如说一会儿我们要介绍的北海道。 好。啊，有极光。哎，在视频里面看到 很美， 好美。而且北欧就是给人一种清冷的感觉，所以它那个音乐的那种氛围也是那种清冷的感觉。 是的，大家如果在冬天的时候既有钱又有时间，还是很推荐大家去冰岛这种地方旅行的哈。 嗯， 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奇妙的旅行，来听一听我们的旅游线路专家于欢有什么好的地方推荐给我们。哦，刚刚已经说的是北海道，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北海道那边到底有什么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从一些电影电视上了解不到的一些特别的地方。 好，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哈！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进入到今天奇妙的旅行。嗯，那之前我在跟我们今天的嘉宾于欢来聊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说，嗯，冬天如果让你推荐一个非常好玩然后又很想去的地方，有一个哪里呢？嗯，他说我一定会推荐北海道。 嗯，又在亚洲。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是一个去日本旅行过很多次的人， 但是就没有选北海道。 没有去过北海道。 你都去哪了？ 是你是为什么？你的原因是什么？ 我去了京都，第一次去就是去京都。嗯，然后第二次就是去东京。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没有选择北海道？ 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人第一次去日本很少会选择北海道，像我这种第一次选京都的都不多，大部分第一次应该会选东京。 东京 对， 就像别人来中国一样，都会先来，哎，我要去一趟北京一样的感觉。 就感觉才到过了那个地方。其实还下一次就是北海道。 我的原因，对，我每次心里想的都是下一次就是北海道，下一次就是北海道。然后我现在已经去了7次日本了，我都没有去北海道。 每次都去东京，是不是？ 是因为不是大阪也经常去，然后京都也很喜欢。但是之前一直没有选择北海道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男朋友啊，没有男朋友去什么北海道 啊？ 对呀、 啊，对，很多人觉得北海道很浪漫， 对，觉得北海道是一个。一年四季都适合度蜜月的地方 啊！ 是的，刘烨，你有没有去过？ 我一直以为北海道是跟闺蜜去的。 真的吗？那你有跟闺蜜去过吗？ 也没有啊，因为每都会去海岛啊。你知道我这个海岛迷 啊。但是，对啊，而且刘烨他有一个肌肉练得非常好的男朋友，非常适合去海岛秀一下。所以今天在我们奇妙的旅行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问一下余欢，你想从哪个地方来给我们推荐开始？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像你们而言，哎，为什么去了7次都没有去过北海道？所以我就想给大家，哎，简单的说一下为什么你不去选择它。因为是因为我觉得啊，很多人一是会考虑到，哎，北海道可能在日本它不够显著，所以很多人会比较倾向于东京啊或者是大阪这样比较耳熟能详的地方，但是北海道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方说是觉得，哎，这个交通方不方便，然后北海道又比较大，是好不好玩，都有什么可以玩，然后所以，哎，我可以给大家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哎，拉近一下这个北海道跟你 的 距离感。 提问一下，北海道是不是真的没有女生可以购物的地方？ 错 啊， 北海道的札幌其实购物很方便的。 下一次真的就是北海道了， 你知道 主要原因在这里。 对，而且北海道的小樽呀、啊，就是真的很适合女孩子去淘东西。它有很多就像网红店一样啊，包括一些玻璃制品呀，然后八音盒呀，就有很多非常小来小去、很精致的东西。 等于你说的意思是北海道的一些限定款，在其他的城市可能买不到的。 对的啊，然后包括你像它的札幌，其实购物是很方便的，就是你该有的一些百货呀，它都是有的。 我了解札幌还是从小的时候看那个樱桃小丸子有一集，是他爷爷带他去札幌吃拉面，我 记得好清楚， 我也印象好清楚。好了，所以接下来今天余欢给我提供了很多图片，有一些是感觉是那种很专业的摄影，还有一些就是他自己一些随手拍，所以你先来选择给我们介绍哪个地方。我看你介绍的地方好像都不是大众所了解的那些地方。 对，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去北海道啊，通常他只会去札幌，但事实上它北海道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范围。然后呢，如果你只是比方说啊4-5天的行程，哎，那你可能去一些札幌、小樽，然后富良野这样的话比较就近。但是你想深度的话，它真的有很多地方可以去，你包括一些知床五湖，然后阿寒湖，还会有很多。所以就是我准备了一些小的图片，然后哎，跟着我这个图片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那不然我们就先来看一看阿寒湖怎么样。 哇，好漂亮！这是什么季节？这是什么季节？ 因为我今天没有戴眼镜，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就是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很多的天鹅的那张 湖，然后有很多那个天鹅的样子。 哦，稍等一下，这个是那个。稍等一下啊、 去过的地方、 这是那个驱邪路驱邪路湖，它那个是阿寒湖啊，它是有很多湖的然后每一个湖它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特色，然后这边呢是驱邪路湖，然后它这边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些丹顶鹤这些自然景观。对，然后这个组照片啊是那个我一个姐姐她拍的，就是上周刚刚拍的，因为那个上周雪下的还不是很厚 那已经天气很冷了哎，据说北海道 是 不是他们那边温度有跟咱们这边东北差不多 啊？其实不是的， 我一直是这么以为的。 我也是，而且我以为去那边要穿得很难看， 因为那个我在去北海道之前就也会觉得啊，北海道会不会很冷？因为它雪下的很厚嘛，其实比咱们东北还要厚，但是它因为一直在下雪，它不化雪，所以它真的没有那么冷 哦。 因为人家都说嘛，是下就化雪的时候才会很冷， 对，就不蒸发嘛，是不是没有热量的流失。 但之前不是说去北海道一大最好事情就是可以住那种温泉酒店，然后头顶上飘着雪，然后你泡着温泉，然后蒸着一杯小酒，真的感觉， 然后再吃点生鱼片。 对，那个的话就是去北海道一定要体验的就是这种温泉酒店。 是的 啊，因为它的露天风吕很有特色。 所以接下来这张图片就是你在那边住的一个温泉酒店吗？ 啊，对，这是阿寒湖的，就是赫雅别庄里面的比之座。 嗯哼， 啊，这个酒店的话，它性价比真的很高，不是很贵的。差不多你订的好的话1000多， 嗯 啊，然后还会含早晚餐， 那很不错，还连晚餐都 含，是含早晚餐，而且就是你要穿着和服，然后去吃他的那个怀石料理。 那有没有那种室外的温泉的？ 有， 也有。 对， 室外的温泉有没有什么推荐？ 就是会不会跟猴子一起？ 不是要跟猴子一起？ 这个地方没有，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比之座很推荐，就是因为他在那个阿寒湖嘛，然后他这个酒店的后边的后花园就相当于是阿寒湖，所以他很有特点，然后它也会有露天风吕、就真的是我们看那个电影、就是你一边泡着，然后你的头顶飘着 雪花 对，然后你喝点梅子酒， 好棒哦。那出来的一瞬间会很痛苦吗？ 其实还好、真的很舒服。 对，而且泡温泉应该循序渐进嘛、现在里面暖一暖，然后再进去的时候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外面的风这么大这么冷。 糖糖，你是一个会迷恋泡温泉的姑娘吗？ 不是，因为我泡久了会心脏不舒服。 对，这个的话它在泡之前也都会有一些温馨提示，比方说你早泡和晚泡，然后每一次泡的话就不要超过10分钟。对，它那泡久了确实你的心脏会不舒服舒服的， 会有一些温馨小提示，而且其实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像我和朋友一起去的话，他们泡的时间就会相对久一点，我可能就时间久了就会不太舒服。 但是如果让你泡的时候给你准备一个大餐，飘在那个放在一个小筐里面让你吃，你会不会就忘却那个泡都不舒服的感觉？ 肯定超过10分钟啊，摆 pose 都摆20分钟，好不好？ 因为一直摆拍忘记吃。对，接下来我这儿还有准备。我们的嘉宾他在、穿和服的照片，这个也是在那个酒店吗？ 不好意思，那是我。 哦，是你。 对对对，就那时候穿着和服，然后吃那个怀石料理嘛，就随手拍了一张。他那边的日式温泉酒店都会给你不同的和服。有的就真的很漂亮。 可以自己选吗？ 有的酒店是可以的。 所以 这样就很好看。 他的这种和服和咱们在就是京都穿的那种和服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因为这种和服是有就是浴衣风格的那种和服。 对对对 对， 就是专门是你去泡汤之前然后更衣的这种。 哎，如果是我会舍不得脱下来呀，一直拍 假装睡衣的样子，然后直接穿回房间是吗？ 会，应该会有这种情况。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北海道的核心竞争力算是什么呢？怎么一下就直接问到 核心竞争力啊？可能就是它的雪。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主要我们的嘉宾就是要说服我和杰克堂两个人怎么能够让我们在下一次旅行当中就是果断的选择了北海道这个城市。 没错，咱们下了节目就订机票。 是的，立刻走你。接下来这边还有两张，这个叫做石胜川温泉度假村。 这个酒店的话是我有住过的，就是石胜川那边会有很多的温泉酒店。你看这个雪的话，就是12月份，我去年的时候拍的， 所以已经把车全部盖住了， 非常的厚，就是一个晚上而已。然后就之前我有入住之前还没有下很大，然后结果晚上拍的时候就已经这种效果了。所以就是说北海道的冬天，哎，雪一下起来就真的没完没了，真的很漂亮，特别壮观。 很美。 有人去堆雪人吗？就因为一般像我们这些800年见一次雪的那种就会就好兴奋，然后他们那边是不是就已经又下雪了？好吧。 对啊，因为冬天 还好 在下雪吧。 就是你知道，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嘛，然后他是在富良野那边，然后自己买了一个就是民宿，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呀，你知道吗，玉环，我真的有的时候会很烦，因为晚上那个雪还没有很大，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就推不开门。就会真的下到那种程度，就一晚上就要下很厚。 但是好有意思呀，踩着雪的那种感觉，我还挺喜欢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的。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去？ 我想一想为什么，主要是没有碰到你。 好了， 早一点说服大家。 在下半时段当中呢，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有关于北海道很精彩的一些图片以及地方推荐给大家。那我们一会儿见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不要走开哟。 is gonna come. Like the weather, this ain't forever. They say,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ies. Notice the butterflies. Notice me. Stop and smell the flowers. And lose it in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i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i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ild.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i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Yeah, beauty in the wild. Pick your diamonds, pick your pearls.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ild. 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杰克堂， 以及欢迎我们今天两位非常时尚，还有一位精心打扮来的嘉宾，欢迎于欢和刘燕。 大家好， 大家好， 你怎么这么腼腆呢？好，那今天我们奇妙的旅行环节呢，要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冬季旅行线路的推荐。我们的于欢也是特意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人在选择去日本旅行的时候会避开的北海道， 会忽略掉的。 是的，所以今天他的任务也是说服我们两个人以及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想让大家给你们一个去北海道的不去不可的理由。 哎，是不是冬天是去北海道最适合的季节呢？ 也不全是、哦、但是冬天去北海道的话确实是它最有特色的、嗯、因为它的雪真的很厚，然后会很漂亮，但是其实它的夏天也很漂亮、嗯、因为有一些薰衣草田呀，对，它的花海很美。 是不是有很多人会选择去那儿拍婚纱照，会吗？ 会的。然后你包括之前咱们熟悉的那个电影也都会去那边采风嘛？ 对，是不是有一个电影《 非诚勿扰》？ 情书、 啊、情书也是，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想起来那个雪景的那个画面 还是很美的。 对 对，可是每次阻碍我去这个地方的理由就是我会觉得会冬天太冷了，要穿很厚把自己全副武装的衣服，然后呢也没有东西可买，只有景色和一片一片感觉像农田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会拒绝去 啊，就是不利于拍照呗。就只露出一双眼睛， 不利于衬托出我的美 啊。但是北海道冬天凹造型还是很好看的、嗯、 啊、嗯、好，接下来我们来刚刚我们是在上半时段最后的几分钟呢看了一些有关于北海道的一些景色还有温泉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北海道有什么好吃的好不好 啊？好。 嗯哼，我看到你这里有一张你准备的怀石料理的图片，所以北海道其实也是有很多米其林的餐厅以及非常有名的怀石料理的。 嗯，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北海道的饮食啊，就是它的美食真的很多、嗯、然后你像它比较有名的就像这些怀石料理，然后有一些好的这些日式的温泉酒店它本身也都会自带的、嗯、所以就相当于哎，你不用出户的，你就可以在你的酒店哎穿着和服去体会这种比较地道的这种饮食、嗯、 啊， 然后如果就是哎，比方说像一些去一些札幌啊，然后小樽，它都会有那种就像海鲜市场一样、 嗯、 啊，因为它北海道的海鲜非常新鲜啊，而且还很便宜。 嗯，我们看到 真的是价格很好。 图片就是海鲜市场， 这是都是上面都是冰，所以看不出形状，这是大闸蟹吗？ 对，它那边的话最流行的就是吃长脚蟹。 嗯。 嗯， 那你在海鲜市场买了之后，它旁边就会有人帮你来制作，对不对？ 对对对、嗯、你像这张照片的话就是我在商家的门口拍的嘛。 嗯哼， 啊，然后你比方说你挑选好了以后，你就可以直接在店家里面加工吃掉。 它是只有一个海鲜市场还是有很多海鲜市场、 嗯、它不是说那种大范围的海鲜市场，它比方说这条街就会有一些店铺都是做海鲜的、 哦、 啊，所以就是很方便、 哦、明白了。 那可不可以把具体的街大概在什么位置可以推荐给大家？ 嗯，它是这样，还挺多的 啊、哦， 因为它不像 那种便民服务站那种， 对，它不像，比方说你去东京的话啊，我就推荐你去驻地，对，就会很大很标志，它还没有达到那样。但是你像函馆也会有这种的海鲜比较大的市场，但是像札幌和小樽没有那么范围大的，但是它很方便， 等于是散落在各个角落里面都会吃到 新鲜的 海鲜， 对。 很棒， 散落在居民区里面、 啊、最重要的就会很新鲜嘛。 好赞的，就是那种就是你有时候漫步在那个街头，然后一拐角突然一个惊喜出现、嗯、那种给你的感觉更好、啊、 什么惊喜？一只螃蟹吗？很多只螃蟹等着你。 一转角发现你坐的叼了个螃蟹。 别人转角遇到爱，我转角遇到螃蟹。 难道螃蟹不是你的爱的一种吗？反正我还挺爱吃螃蟹的。 对，我觉得可能很多女生都很喜欢吃螃蟹，而且我有的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吃了很多螃蟹，然后胃就有点不舒服，所以导致于我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不能吃螃蟹。就有一次去日本，就吃了很著名的那个道乐， 哦， 对，在大阪， 蟹道乐， 对，蟹道乐、嗯。然后当时我就又爱上了，我觉得螃蟹怎么可以做这么好吃？它的那个腿上的肉怎么那么多，很丰富？ 因为那个它的那个螃蟹啊、嗯，真的都非常的鲜，它是可以生吃的嘛、 嗯、 啊，然后包括他那边的拉面，人家里面放的那个蟹腿啊，真的是实打实的那种蟹腿。 嗯哼， 在、 嗯、 快到晚饭的时刻，感觉越来越有食欲了。 不过吃螃蟹很健康哦。 嗯， 对，只要女生吃完了之后喝一点姜茶来驱驱寒就很健康，因为它里面都含的是一些优质蛋白，并且自身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脂肪。 嗯，我觉得好吧，就是忘了那个雪吧，忘了那个温泉吧，就吃那 螃蟹， 咱们得去啊。 是的， 好像现在只剩下螃蟹， 吃得很开心的样子。 对。这是我们的嘉宾吗、 哦、这个就是刚才大家有问我哎、啊、那个有没有东西可以去买、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小樽，因为小樽真的有很多就像咱们所谓的网红店一样，它很小、嗯、很小多那种小东西 精品， 对，然后包括玻璃呀，然后一些八音盒呀，然后包括一些手工制品、 嗯、 啊，特别有意思，你就可以去淘。 嗯，就是那种文艺小店是吧？ 适合你文艺青年。 我还听说，就是咱们大家都很爱吃的那个日本非常著名的那个零食白色恋人 啊，对， 北海道是不是有一个工厂？ 有一个工厂， 那个工厂 你有去过 吗？ 有去过，因为那个白色恋人啊，之前有别人还会有一些误解，就以为它只是卖巧克力的，但它其实是集合一个地方，就比方说它会有一些像乐园一样的布置。 我知道， 就还会有像冬天嘛，就会有一些雪人呀，然后对这些装扮，然后里面还会有那个制作的流程啊，然后你还可以去品尝，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地方， 可以去参观的是吗？ 可以， 对，是可以去参观的。 不知道吗？我知道它的原因是因为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听我妈给我讲故事，然后她有一次给我讲到一个外国故事，就是叫什么查理和他的巧克力工厂 啊， 对对，后来也被翻译，后来也被迪士尼翻拍成了一个电影，然后主演是约翰尼德普，当时我就觉得非常好，因为从小我的性格就是很喜欢那种很梦幻的那种电影，所以我就对这种非常感兴趣，我就一直很想去北海道这个地方， 很符合你的人设，我已经给你画上了各种各样 的。真 的 吗？我的人设可是很高冷的，你不要让我的人设崩塌。 都是你了。但其实北海道的话，你觉得如果推荐大家应该去多少天比较合适？ 是这样的啊，因为它如果是短途的话，其实5天是刚刚好。但是如果你想深度，就一定要8天到12天左右，哎，比较时间才能说是刚刚好，因为它是那种属于长线的一个地方。就比方说它的拉车时间比较长，尤其像冬天，然后你的开车又不能太快，所以就是哎8天到12天，你可能去深度才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其实像5天，哎，把我刚刚说到的一些温泉呀，然后逛街，然后吃海鲜，其实也都是刚刚好。就是看大家个人的时间。 我平时不是很喜欢那种非常紧凑的旅行。 我也是。 对，我就喜欢去一个把时间线拉得稍微长一点，这样的话每天不用那种起早贪黑，就是很休闲很舒服，放松心情的那种感觉。 对 对， 我也是，我旅行是那种很随缘的，基本上是不做什么攻略的。 我也是， 我要去这儿，好，我去了，去了之后呢，然后就随缘去看看到什么，然后赶上什么是什么。但是今天听了如欢的介绍之后，我会觉得哎，下次可以有针对性的去那几个地方，然后再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自己的小安排小惊喜，也蛮好的。 对，是的，而且北海道是真的有一些非常非常震惊你的景色，比如说有一个叫做青池的地方， 好漂亮， 好美，就像仙境一样。哎， 对，这是树在水里吗？ 对，因为这张图片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啊好眼熟，但是不知道是哪里，因为它是被苹果公司买掉了嘛，然后它这个地方是美瑛的青池，就真的会很漂亮，就是这个效果。但是冬天的话它会结冰。 那可以就是踩到冰上面吗？不可以吧？ 其实不可以。 这个地方 它会有一个观景台。 它是游客就可以去的吧？ 都是游客就可以去。 好美 啊，这个地方其实 以及还有来自于北海道的丹顶鹤， 哎，真的 非常美的景色。哎， 我觉得去就是在日本能够感觉到，哪怕是城市，你也能感觉到自然和人的那种和谐的状态。旁边人在跑步，然后呢，水鸟啊，还有各种的一些，甚至于是很大的鸟叫不上来名字的那种，然后就从天空飞过。 你下次去的时候就要传来你在现场在很厚的雪里跑步的照片发给我们哦。 真的能跑得动吗？ 还有这个大雪山国立公园也是在北海道， 对 不？对 对对对，因为刚才就是你还有说啊，会不会大家看到雪会很高兴？就真的会，因为这个照片就是我那几个姐姐拍的，她们就第一次看到这么厚的雪，就玩疯了。 能有多厚？ 反正是你一个人扎下去的时候就看不见了。 啊， 真的是，就是你把头扎下去的时候就只能看不见了。啊，它有的时候真的 会 很厚。 你还 会 有鼻子在外面的。 这个地方就叫大雪山国立公园，它那边的雪很厚很厚，你就像车在开的时候，旁边的雪是跟车一边高的。 天 哪，很多时候冬天就会是这样。 哇，好好玩啊！ 在雪里跑吗？ 我今天早上还有看那个视频嘛，就是那个秋田犬，是日本的那个小狗嘛，然后一下雪的时候它的腿太短了，就会跑不掉，就会误在那儿。 那请问柯基该怎么办？要这种雪很萌， 直接就可以活捉很多只柯基。 所以我觉得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要是想感受一下 在这么冷的天有非常厚的雪，并且景色还非常美丽的话，真的还可以选挺，就是挺建议大家选择去北海道的。 我现在也已经被，就是很多张照片已经就很打动我了。 是的，所以糖糖，我想知道你平时在旅行的时候，你是会注重哪一个方面？比如有的人注重景色，有的人注重吃，有的人注重购物，你注重什么？ 我注重景色。 是吗？ 对，就是我是喜欢。 吃不重要吗？就比如说，如果今天我们要去看很多景点，你可以为了看一个很美的地方而错过吃饭时间吗？ 可以，我可以的，我是属于这种，我觉得吃饭这件事儿就是填饱了肚子就 OK 的，就是说实话，就是不太热爱生活，是吧？因为不是说吃货才热爱生活嘛，所以反过来应该是不热爱生活的表现吧。 我是出门一定要吃得很饱，哎。 啊，我吃饱是肯定要，但是就是我不会特意去， 吃什么无所谓， 特意去比如说米其林的那种餐厅，或者是要不远万里等很久排很长的队，然后才可以吃到。 你是绝对不排队党。 没错，就是除非跟朋友一起，比如说我要是跟你一起去，我就会陪你排，是不是很贴心？ 真的吗？那你很棒哎。那可不可以你去排，然后我先去看看别的景色，再回来找你？ 那可不行，有人跟我聊天。 所以刘燕，你平时之前也说嘛，你最喜欢去海岛玩。平时那你去海岛，你最注重的是什么？ 其实我去玩的时候，我每都会非常的会喜欢观察别人的这个就是装扮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因为你出去玩的时候会看到不同国家人嘛，然后我就每都会非常好奇，然后就猜他们是哪个国家来的。有时候特别是有时候哪怕是在餐厅里吃饭，因为你知道大家都是不同地方或国家来的，然后你就会关注，哎，为什么这人打扮是这个样子，这个人是这个样子，就觉得很好玩。 所以他是去体验生活，然后回来写书嘛。 对呀、这就是旅行的奥秘，因为每一个人对于旅行的定义和他们关注的点都不一样，所以旅行也会在各个不同的角度给大家带来不同开心的感觉。 所以你关注的是？ 我关注的是吃，我是出门一定要吃的，就是我会，我不会排队，但是我一定会找就是当地的米其林餐厅，然后一定会去吃的， 吃好喝好那种。 对，吃好喝好睡好。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如果假如说跟一个跟你的那种旅行理念不一样的人互换一下之后，去体验你的那部分的体验，应该也还挺有意思的。 对呀、比如说像你， 下次我就试试。 比如说你来排队，我去看看景色。好了，所以今天在余欢给我们推荐的北海道的一些行程里面呢，还有两张图片我没有放，是旭川动物园。我们现在一起跟随着照片来看一看动物园里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玩的东西。哎，这个小生物是不是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个呀？ 吗？ 好像有点像，但我不确定。 对， 是吗？真的？ 你知道这个它的名字啊？后来我在百度上有特意的去找了一下，它叫雪橇。 雪橇。 对，雪橇。 雪橇。 就是东北那个 箱 里的雪橇。因为那个我真的没有看到， 要削我， 就是 我 去看那个动物园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这个东西。这个是我把手机就真的是放大了以后，我才发现那儿有一个生物。对，但它其实是猫头鹰， 好可爱。因为我不太敢确定，昨天我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都想好像有点像《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个。 就我在这个位置，因为离得稍微有点远，所以我在那确定半天，哎，这是动物吗？ 那不然嘞？ 不是雪吗？感觉就两坨雪。啊，这只长颈鹿好可爱呀！ 啊，对，它会跟你很近距离，就是你喂它，然后它就真的会伸过来的那种。 哇！ 啊，它没有那么高的那个栏杆啊之类的，对， 跟人 很 友好，很 亲近，对。 而且你不觉得它就是闭着眼睛，感觉有眼睫毛很长的样子吗？ 对呀、感觉是个很傲娇的小公举呢。 对，好可爱。 这一张也是在旭川动物园吗？季节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这也太萌了，是一只海狮。 哦，这个其实都是北海道的照片啊。那个是我们一个朋友拍的啊，因为他有看到，但是我没有看到，我觉得好有运气啊。 太 被我给拿过来了， 太萌了，好想抱一只回家。 因为北海道就除了真的是除了和那个自己的情侣或者是闺蜜，也很适合带孩子的 啊。 它也很是一个很适合就是做亲子行程的一个地方。 我是一个在孩子3岁以下坚决不带他出门的党。 哦，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孩子如果太小的话，带出门大人孩子都会受罪 啊。 对，因为他在路上他会不舒服，然后他会一直要吃饭呀，然后他吃饭的时间和咱们也是冲突的，而且有些地方的餐厅是不能带孩子进去的，然后吃饭也会很麻烦。 但是这绝对不代表我不爱他，只是我觉得希望能够在他稍微有一些自理能力之后，可以拉着他，然后就是很 对 一起玩得很开心，有交流能力之后。 而且不是说孩子也不几岁之前是没有记忆的吗？去了也白去，记不住啊。 对，所以等他有记忆之后再去就好了。 对， 好，今天很开心，于欢来给我们介绍了有关于北海道的线路的一些推荐，其实也真的是。把我弄得蠢蠢欲动，哎，很想去。 怎么样，年假休完了吗？ 休完了，怎么办？ 那就只能2018年， 下个月就2018年了。 对，新的一年来了， 我要去一次北海道。也希望今天我们这个奇妙的旅行环节可以对大家有一些帮助。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的环节，我的秘密花语，来看一看除了北海道，在这个冬天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好推荐？好。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使命啊。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其实在冬天里面，除了北海道，我觉得也有一些其他地方可以去，比如就是海岛了。但是海岛有很多选择，所以余欢有没有一些很推荐的海岛给我们？ 是这样的，你像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为客人去推荐的时候，会针对于不同的人群，然后再给他推荐一些海岛。你比方说打个比方， 就比现在三个吧，你现在给我们三个人各自推荐一个适合我们的海岛，并且要说出原因让我们满意。 好， 必然是高大上的呀。 我先从糖糖开始啊。因为我觉得糖糖会比较喜欢自然景观， 对， 那所以我推荐一个小众的海岛，就是苏雾和薄荷。 苏雾和薄荷， 对，是 听起来 像吃的东西。它呢其实是菲律宾的小岛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它这两个地方就是长得特别像蛋形啊，这两个地方叫苏雾和薄荷。它为什么我比较推荐你去？因为这个海岛啊，它不太同于我们耳熟能详的，比方说什么普吉啊，或者是巴厘岛。因为它这个地方，你出海你可以去遇鲸鲨。是鲸鲨，真的很大的那种萌萌的，就咧嘴笑的那个鲸鲨。 啊，萌吗？ 对， 不会很害怕吗？ 还有沙丁鱼，啊，它很温和，它真的很温和，就真的是你在上面浮潜的时候，它就会在下面会去游。哇，这个感觉非常的奇妙，因为我去的时候我真的是惊呆了，因为我也是海岛控的然后呢还会有沙丁鱼风暴。 推荐的是你， 就真的你浮潜的时候，它的海下 我喜欢 大范围的沙丁鱼。 你看我刚才已经听进去了，完全没有听到小李在问我问题，就是我已经在脑海中想象那个画面，我会非常喜欢。 哇， 因为那个地方啊，它相对来说比较原生态一点，然后游客也不会那么多，然后你出海体验的东西相对来说，哎，比较很亲近自然。对，它不会就是有很多的商业化的东西在里面。 太好， 然后包括 你去 巧克力山呀，然后还有一些大眼猴，就真的是我们平时去是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还蛮适合你的。 太好了太好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怎么办？ 那适合我的嘞？ 其实适合你的话，你之前因为有去过普吉岛嘛，对不对？因为普吉岛吃的就真的会很多。 我想要一个小众的， 如果要是小众一点的话，还得好吃，是不是？哎，考验到我的专业。 还不能长胖哦。 哎，你有知道塞班吗？ 我知道，但我没去过。 其实塞班，它虽然不是很小众，但是这个地方因为交通的原因，去的人很少。它是美属的，但它吃的东西呢，就是店铺不多，但是每一家相对来说都比较精。对，因为我去了以后会吃很多的网红店，比如说猪排，它的猪排真的特别香，然后还有一些牛排，因为它是美式的嘛，它有很多的美食，就是很好。 哇，好喽，那我下一次可以考虑去一下塞班，所以明年的任务感觉非常繁重，又要去北海道，又要去塞班岛， 好好的分配一下价值。 是的，柳燕刚刚也跟我们说过，她去过很多个海岛了。那你 还好还好 还好吗？所以你自己是比较偏好于哪一个类型的？ 其实的话，因为就是大家因为都平常的忙上班嘛，然后我以前的假都比较少，就大概就3天啊4天那种，然后我一般都飞泰国旁边的小岛比较那个方便一点。而且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吃那个泰餐，就你因为很好吃啊， 因为对泰国美食非常多，就很适合你。 所以泰国的每一个小岛都很适合我咯。 所以你有去过泰国吗？ 我去过普 吉岛，对， 我去过普吉岛，我只 感觉回到了最初， 又回到了 泰国小岛上。你像那个，因为现在它旅游业已经很发达了， 所以在我最后还想问一个问题给刘燕，就是在度假的装扮上，比如说这个季节要是想去海岛的话，你在度假装上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给大家？因为他最近刚刚晋升为了一个知名博主，他写很多的一些关于度假装的文章，所以想让你把你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其实就是因为刚说就是我们都说海岛这种嘛，其实即便是大家就经常去的那个泰国海岛也好，其实就是还是会就是说有不同级别那个酒店大家可以去住那种，包括就是比如说那个2017年春节的时候，那个章子怡跟她那个老公刚去的那个就是一个我忘了那个具体名字，就特别贵的一个酒店，所以就是就跟大家的一个需求不同了。然后一般来讲去海岛的时候，我们都会准备简单 T 恤衫啊什么之类，其实如果、就是、 我会特别的暴露 好就你强， 我会每天都穿我每次去海岛每天都穿露腰的衣服，但是只能持续两天，因为到第三天的时候我的腰上就被蚊子咬满了包，我就必须要把腰挡住了， 我以为是晒爆皮了， 很惨 对，就是就之前也是跟就大家去聊，就说因为就大家知道就是一般如果你住度假村的话嘛，然后那个你的餐厅和海滩是很近的，然后但是你知道就是酒店它往往不允许你就是穿着泳装用它的洗手间或者说去吃饭，但是那个因为你的沙滩就在旁边，你这样换来换去衣服也很不方便，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之前写文章就推荐大家说，你选泳装的时候可能上半身不是普通的比基尼那种，是有点精致的那种，就是那种比如说连体啊或者是那种 衣服间呀之类的， 对、然后这种的情况下你就可以配一个那种就比如说白色麻质那种就是阔腿裤，或者是一个就是那种什么长裙，就你知道海边穿那种， 我懂了，就是先穿的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精致女人，然后一到了海边 没错而且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也会，就是因为晚上吃饭的话你知道就有的那种度假村酒店的话，如果你要是穿的太过于随意 T 恤衫，你可能就是会非常的就是突兀在里面，因为所有来的其他的人都是盛装出行，然后都是女生全都是那个就有点像 小礼服啊 挂大妆，然后 其实女生还好，主要是提醒去海岛如果去一些高级餐厅或者参加一些宴会的男生，因为男生通常就是四角短裤呀背心儿啊一个踏板、啊、 那时候就不合适了， 就不太合适了，所以有一些场合还是要注意我们穿的服装的，也感谢刘燕的推荐，最后的推荐非常到位。好，那也非常开心大家能今天收听收看我们的女神百分百，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酒吧活力榜，我是小雨， 我是杰克堂， 我是于欢， 我是来自 CBD 的 Kelly 好了，明天见，拜拜 拜拜。 Been messed up for us. Well,